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嗨、hey, 大家好 ,10 月26日星期一，王伟文一家之言现在开始。习近平呢就各事访问英国，就带来给大家都好多的不同层次的娱乐性。不过今次各事访问英国的真正戏肉是今日先开始。因为今日中共的五中全会就喺呢个啊京西宾馆就召开4天会议，200多名嘅中央委员啊就会喺度开会研究下一个5年嘅关键人事变动。点解五中全会要同呢个习近平嘅英国国事访问扣上咗关系呢？就因为睇返呢个啊北京嘅记录呢，原来今次嘅五中全会呢係改动咗3次。改动咗3次是什么原因？当然他不会公布给你知。咁就是本来就有安排在这个啊美国国事访问和英国国事访问中间召开的。因为这些国事访问牵涉到其他国家的时间表，不是你想改就改到的。咁两个啊国事访问，这个是啊习近平安排了好耐啊，就是阅兵之后再作这个啊重要的所谓世界的联合国几大国的国事访问，以显示啊他是真正中共掌权的人。咁呢啲又安排咗好耐，好高嘅规格，你见到带来好多嘅礼物啊，300亿英镑啊伴住佢而去嘅啊派糖之旅，咁就想攞返一个啊中华盛世嘅感觉出嚟。咁西方国家又好实在嘅，係咪要钱嘅话佢当然非常欢迎啊。咁适当时候就讲两句人权问题啊，关心下国内问题。咁习近平亦啊你见到佢喺呢个啊英国嘅记者招待会，当记者啊毫不客气问到人权问题嘅时候呢，佢喺个袋里面抄一轮之后张纸就係读出嚟。咁、啊、你见到个问题之后话，即使习近平今日嘅权势呢都唔可以随便地就人权作自由嘅诠释。呢、這个之前一直已经全部安排好晒个锦囊，有 model answer, 啊俾佢照读出嚟嘅啫。嗱点解个问题啦，新闻焦点我就关键我自己注视嘅就係话点解佢要改咗3次五中全会嘅时间表。作为我哋打工做主管开会呢就係咁嘅。如果个会议开完之后交代清楚，咁就另一个行程开始囉。但如果判断会议嘅结果会制造一段时间嘅啊混乱嘅话呢，我就坐定喺公司㗎，就唔可以出 trip 㗎喇噃。咁即係话咩意思呢？即係话佢衡量过之后，英国国事访问唔褪得嘅，美国国事访问唔褪得嘅。本来个时间表安排咗10月里面开五中全会。五中全会牵涉到未来5年嘅关键人事调动。呢、這个人事调动显示咗有啲唔寻常，或者会有个震荡，你呢个震荡我唔可以离开北京。喺咁嘅情况之下，左调右调之下，唔好啦。去完英国返嚟我即刻开。开完之后我坐定喺度。我等住个变化嚟。嗱呢个就係我哋预料依家目前今日开緊连开4日嘅国事会议嘅啊，唔系国事会议，佢系叫五中全会嘅啊，喺呢个京西宾馆嗰个啊含义。我哋记住中国共产党嘅传统呢，五中全会都系再好重大嘅啊人事调动嘅其中一个啊关键时刻， 1959年彭德怀拉彭德怀落马，当年毛泽东嘅十大元帅，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嘅彭大将军，亦系韩战嘅总统帅人拉佢落马，就系1959年嘅五中全会。1989年五中全会提前喺6月开，当时决定咗当时嘅总书记赵紫阳落马，亦系五中全会。咁今日啊，召开嘅呢四日嘅五中全会有咩重大嘅中共人事变动，我哋要睇啦。其中另一个蛛丝马迹就系咩呢？就系、习近平嘅女习明泽啊，习明泽一直都非常神秘，自2012年习近平正式上台，全世界嘅新闻界都想揾呢位啊习近平嘅唯一女儿，当时喺哈佛攻读紧嘅，叫做习明泽，全世界都要追踪佢嘅啊行踪，但系并无结果。好明显，佢用包装另一个身份喺哈佛读书啦。咁嘅情况之下，点解喺今次嘅英国国事访问嘅时候，呢位咁嘅啊？习近平同彭丽媛啊个女会出现呢？你见到一直有个二十零岁嘅后生女仔一直跟喺呢个习近平或者彭丽媛嘅身后，咩原因？你作为一个啊领导人，乜嘢情况之下有个人如果唔系保镖，唔系即时传译，唔系关键嘅身边，冇人可以埋得你身边，即系个女仔佢又唔系工作人员，个样更唔似保镖啦，当然。点解会喺习近平永远喺佢嘅背脊身位出现，去到边度都。点解美国国事访问又冇呢？原因就係美国国事访问嘅时候，可能呢个五中全会嘅人事布局仲未俾局围内人传出嚟。本来美国完咗之后就应该开五中全会，开完之后就应该就开呢、这个去呢个英国国事访问。但系问题可能个外内容围内人知道咗啦，跟住开始里边有化学作用变化啦。呢个时候，英国国事访问就好敏感啦。点解？因为有啲死到临头嘅人就会垂死一击嘅啦。呢、这个时候，所有嘅啊习近平夫妇或者同佢有关嘅人都系处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而大家知道啦。如果你啊要对付一对夫妇嘅话，最佳嘅方法就是对付个子女。所以呢个时候啊，呢、这个一直身份唔曝光嘅习近平女儿习明泽呢，就突然间出现喺习近平夫妇嘅后面。后面的意思即系最安全嘅地方。嗱、一直以嚟习近平嘅保镖，尤其是出国访问嘅保镖，都极之审慎，主要对付嘅唔系外敌，主要对付嘅系自己呢边嘅人啊。究竟边个先系敌人，边个先至系朋友，先至系拍档？喂，其实喺共产党里边，有时连自己当事人都分唔清楚嘅。从来共产党嘅敌人都喺自己呢边，唔系喺敌人嘅啊，即系唔喺对面，对面系对手，敌人喺自己呢边。咁所以即系话呢个五中全会唔简单。习近平冇办法唔将自己嘅女带喺身边，带喺个背景后边。你记唔记得《天龙八部》里边鸠摩智一个人独挑天龙，只有几位老僧啊？当时嘅佢哋将段誉，当时呢咪喺度就收埋喺个佢哋个僧人嘅后边。点解啊？佢唔知道段誉已经乱撞地识咗六脉神剑，但系问题佢知道。抱喺佢后边，枯荣大师嘅背脊，天下间冇人可以伤害到呢位皇室世子咁。摆喺佢后边嘅意思就系最安全嘅地方，因为你近住爸爸，近住妈妈呢个地方，十米以内理论上系滴水拨不进，刀枪不入嘅地方。佢唔放心个女喺自己视线以外，所以个女最好跟喺自己后边。咁五中全会究竟系讲啲乜嘢？边个会有出事呢？会唔会震撼得个中共权力斗争史里面嘅彭德怀同呢个赵紫阳呢？ 仲有冇你咁样嘅重量级人物？咁呢个人物系咪就已经直指紧江泽民啊？唔止系曾庆红个级数嗱，我哋唔知，因为次日之间就会大概会累到个端倪出嚟。不过今次英国国事访问系完全唔同美国国事访问嗰次，虽然两个拍住好似时间表一样。300亿嘅买翻嚟嘅国事访问，买翻嚟嘅尊重，其实就好似一个闹剧咁，引起大家笑话嘅地方好多。不过呢个系一贯嘅，由喺呢个啊广东道嗰啲喺度扫名牌嘅国内自由团客，去到呢个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其实都希望用金钱买取尊严。亦系点解国内人咁憎恨香港人嘅地方，就系话佢无论用几多钱嚟买你嘅货品。你哋嘅眼神嘴角总系流露咗一种不屑、藐视、轻蔑眼神同嘴角嘅轻蔑，令到你好不安。有时入到啲名店，你见到佢哋买紧十万、八万、四万衫嘅时候，啲售货员表面上礼貌都做足啊，但系问题眼神嘴角之中总有一种咁嘅轻蔑嘅态度喺度，呢个令佢哋不安。你见到一啲食肆里边有大量人入嚟，佢哋叫餸就好诡异嘅啊。你可以简简单单地叫几只小菜，但佢哋唔会嘅。潮州菜将佢哋叫只冻蟹啊，啊，突然间就整啲好奇怪嘅几个刺啊咁。晏昼喎，晏昼啊。总之佢哋从好希望我用金钱能够买到你嘅尊重。咁呢个就由中央啊，北京中央去到下边嗰啲酒水火客都用呢个方式。但系通常呢招我哋话俾大家听，一向都唔 work 噶啦，其实。用金钱嚟买尊重，呢个系中国人嘅死症。但系问题，大陆人嘅死症唔 work， 佢越做，越做越唔 work 吓，就系咁样。当然，其他零零星星嘅趣味有好多嘅，系咪？英女王就以佢哋嘅国宝莎士比亚为荣，送出你嘅礼物叫做十四行诗。啊，我本来已经烦恼紧，掉翻转啊，我哋应该送咩对等翻英国嘅莎士比亚咧？诗经啱唔啱对等咧？但系啊，佢哋共产党人有一个化繁为简化整为零嘅智慧同技巧，佢送佢老婆嘅音乐特辑，呢招犀利啊，无上神功嚟嘅。因为你度咩度唔啱嘅，你话《诗经》啱唔啱，楚辞唔啱，楚辞就话 apple to apple 啊嘛。因为我成日觉得外交咧就冇得玩嘅，要对等嘅，苹果对苹果，橙对橙 ，title 对 title。啊！出席嘅人等对人等，人数对人数，男对男，女对女，白板啊对红中，系咪？一定系要咁样啊！佢哋唔系，突然间揾个老婆出嚟顶住，顶住又真系犀利吓！呢、這个应该女性主义拍晒掌啦！对个男人嚟讲，我保咪我老婆咯。英女王我保叫莎士比亚，切系咪？我保就系我老婆。你话十四行诗，我老婆把声仲靓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死未？系啦，呢啲黑色幽默咧就本来就好好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冇注视到，好注视呢类嘢。我自己注视嘅其实就系喺习近平访英期间，嗰啲喺街里边挥舞住呢个五星红旗嗰扎话啊，拥护习近平啊，啊支持乜嘢啊，习近平为中心的咩啊，中共政权嗰扎华侨，我一生就最痛恨呢啲。你自己自身嘅安全啊，享受緊民主自由啊，自己嘅就言论自由啊嘅地方嘅时候，喺绝对安全嘅情况之下，你支持嘅北京暴政呢班所谓嘅爱国侨领，以前加拿大都好多嘅，以前多伦多亦好多呢类人。我眼见好多人当时，我自己做记者，因为见证过英啊戴卓尔夫人访华，展开中英会谈，一扎人来自国内或者唔系来自国内都好，香港都好，系经非常恐共嘅，出尽方法啊，不择手段，犯法又好，灰色地带好，拖拖愣愣又好，总之走得嚟香港先，去边度兜个圈都唔紧要。系咪夏威夷又好，用乜嘢方式名义嘅团又好，逗留喺度好，辗转去到多伦多、温哥华之旅，系啦，安全啊，买屋啦，系咪呃神骗鬼啦。跟住你就话听，原来你支持中共，你支持中共，你唔使走佬啦，系咪？你点解可以享用緊加拿大、美国、英国呢类嘅自由民主、世界文明标准嘅地方嘅时候，你支持緊 个啊专制嘅政权打压紧言论自由，打压紧宗教自由嘅政权。如果你真系支持呢个政权，希望改善国内人14亿人民水深火热之中，所谓同胞受苦河山代福，喂你翻去咯，翻去建设啦。当年杨宪益身在牛津，娶咗个英国人做太太，佢点解要喺49年之后翻国建设新中国？佢认为自己嘅知识可以改善到啊一个新中国嘅建立。咁杨宪益跟住点，大家都唔使讲啦，简单地说就家破人亡。家破人亡嘅知识分子类似杨宪益呢类都唔止几千几万。当时喺东南亚，当时喺海外赶住返去啊，对呢个新政权有幻想嘅人返过去，用自己嘅半生去证明咗啊当年嘅啊阿森顺系错误嘅。咁呢个我认为都值得尊敬。只是当时一念之差错咗，在个判断之中，咁你应该悲叹整个中华民族一直都要在判断之中，判断去留之中啊。你与其浪迹天涯做一个无根嘅兰花，定系返祖国将自己嘅鲜血唤起咗国魂。嗱，每个路同唔同，我哋话坤卦精神在于成功，不必在我，系咪？如果谭志同嘅鲜血能够换回灌溉到后来中山先生十次革命嘅革命之花，咁呢个就係就值得。但掉返转，你置身于自由民主，跟住諗住喺当地啊有绝对身体安全嘅情况之下，又埋下老咗諗住嗰边嘅领事馆可以派下利益俾你，咁呢个就完全啊低下，俾呃神骗鬼啊，俾你做风水啊，俾做其他嗰啲乜鬼嘢，众生机众战啊。简单地讲，归类别咗啲叫就海外华人中嘅贱人一族。咁我觉得我自己关注嘅呢个贱人一族呢，佢哋嘅嘴念仲多过呢，就係、是、究竟啊习近平一行嘅人点样出丑法。咁你大陆人出丑就呢个係理所当然㗎啦。呢、這个即係我哋所谓嘅新闻里面狗咬人就合乎自然。人咬狗就唔自然，所以人咬狗就係新闻，狗咬人就唔係新闻。人咬狗个画面唔正常，唔正常一定有解释，有解释嗰个叫做 news story， 嗰个就叫做新闻故事啦。咁呢个就係记者嘅责任啊，寻找呢个唔合理画面嘅责任就係新闻工作。嗱、啊、就係、是、咁样㗎嘛。讲返呢个五中全会，习近平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啊保护个女，唔俾佢啊喺呢个所谓嘅世界嘅焦点之下，佢见识过当年啊薄呱呱嘅古仔，系咪啊？因为佢个仔嘅行径就同佢老豆个西南霸王薄熙来扣上一致。到后来，因为佢阿妈啊，因为杀死咗一个身边嘅英国人，而引申到啊！其他想兜嘅话俾佢听，原来佢呢个英国人用佢呢个薄瓜瓜嘅生命安全嚟要挟呢、这个啊，当时呢个薄熙来嘅老婆，即系薄瓜瓜嘅老母啊，谷开来啊，因此导致佢动杀机，系咪啊？香港有啲土共就话可以见到母爱嘅伟大，嗬、啊、咁样啊？因为当时薄熙来仲未落马，所以谂住仲有机会做走盏位，到薄熙来都出事。系嘛？温家宝用身家性命、成个家族啊嘅前途压落去，就要喐薄熙来。所以佢个总理最后新闻招待会啊，李兆星几次、三次劝佢已经完结，佢都唔肯完，等紧呢、这个啊记者、外国记者问一句啊，究竟重庆问题中央点处理？而带出咗温家宝话啊，中央唔处理，人民都唔放过。所以全身压落去，导致到当时九名政治局常委真正决裂开始啦，大家就要决定喐唔喐薄熙来。四对四票之后，最后嗰关键票就落喺当时嘅习近平身上，习近平站在温家宝一边，哦，咁就开始咗佢所讲嘅开弓没有回头战啦，战事从此开始啦。咁佢个女 就唔可以重蹈薄瓜瓜覆轍。所以同樣喺哈佛，佢個女神秘得完全冇人知道，包括美國新聞界。你諗下，以美國新聞界嗰幾個啲新聞人物，連白宮入面啲記錄都有線人嘅，哈佛點會揾唔到、抄唔到一個中共當今國家主席嘅女出嚟？就揾唔到，就揾唔到。啊！唔好讲其他啲所谓嘅华文报业啊，其他啲吓、啊，即使以美国以神通广大见称嘅啊，同政府可以有内通嘅啊，美国嘅所谓特级新闻人物，都揾唔到习近平嘅女系边个。而依家要将佢暴露于世界人嘅面前，只有一个原因，唔得，一定要安全。佢去边，佢要去边，整个啊，习近平夫妇要个安全保护到一个啊。滴水不进嘅铁桶之内，佢个女就要摆喺个铁桶入边，唔可以俾任何人有要挟佢哋习近平改变五中全会已经拟定咗嗰个方案。咁呢个方案系乜嘢？大家就喺度睇紧啦，大家都好紧张。习近平个女叫做习明泽，好得意啊！呢个名系咪啊？唔系广东话发音难啊，因为每次讲时候习明泽。最主要呢个名本身我唔知道系咩高人起嘅，因为佢明明就系两个易经嘅卦嚟嘅，明系离卦，系咪富丽为明，明系咩光明，所以有个好做好有名嘅卦，我成日喺节目讲嘅地火明夷系咩火宅啊，地火明夷呢、这个就系地系乜嘢啊？坤卦，坤喺个天天数系八，明系乜嘢啊？明咪离卦，先天就系三。所以八三就是明夷卦。明夷卦点样咁有名啊？因为当时明末学者王中熙就写一本书叫《明夷待访》。明夷，明就是光明。夷系乜嘢？诛灭，诛灭光明。呢个卦就系话，因为个太阳藏咗个地下入面，即系大地一片咪漆黑咯。明夷待访，佢等光明重现咯。咁呢个就系当时王尼洲饮喻整个中国历史界其中一本非常著名嘅书，亦所谓个清初三杰啊，逐传统中国人怀抱住中国人嗰种啊所谓嘅天下精神，关心天下嘅精神，希望能够明夷待访。咁呢个卦就系、所以咁有名，所以八三一呢个人大框架就系诛灭光明嘅框架，初爻动就系明如于飞，遂其翼。君子之行，三日不食，主人有言。嗱，呢个你自己可以慢慢地参详啊。但系问题就好清晰地讲，人大嘅八三一框架就呢个香港普选问题所作出嘅三项筛选，就系诛灭光明。你见到呢个处境嘅时候，只能够遂其翼，受咗伤。香港人受咗伤，香港受咗伤，转翻嚟越准确嚟讲，叫香港受咗伤，遂其翼，因为冇话振翅高飞。君子之行，作为一个了不起嘅人，一个君子，你要喐噶，喐手乜嘢啊？三日不食，有长时间你唔可能揾到嘢食，即系艰苦嘅一程啊！主人有言，仲有旁边嘅人叽叽吉吉啊，吱吱啾啾，一个艰难嘅时刻，一个同明末清初时期啊，所谓天下忙，匹夫有责嘅大时代一模一样。嗱、啊，点解佢咧会改做明？泽呢明系咩卦？系离卦。泽系咩卦？系对卦。加埋咩卦？加埋喺呢个周易六十四卦里面叫做火泽亏。火往上扬，泽水往下流，各走极端，亏为啦。咩叫亏啊？闹交咪亏咯，意见相左咪亏。点会改自己个女嘅名叫做火泽亏？佢含义系乜嘢？当时基于乜嘢处境？单从卦象嚟睇，上面个系中女，下面个系少女，两女一齐系咪啊？最后自然地分离，因为大家都系好似即系佢哋当以后出国之后，佢只系归宿。两个女仔，一个中女，第二女，一个三，一个最后细女，最后都会分开去翻自己嫁去个夫家嗰度，先系佢真正嘅归宿。所以系分离之象。呢个名系分离嚟嘅，明泽。嗱，呢个系第一个头先所讲嘅英国国事访问，点解会同呢个五中全会挂上钩？因为五中全会根据北京嘅啊记录系改咗三次，所以佢一直喺度揣摩紧，能唔能够喺原定嘅 英国之行之前召开，召开咗之后自己离开北京去英国国事访问，究竟恰唔恰当？如果唔恰当嘅话，咁呢个就唔系一个 good timing 啦。最后，但系十月召开已经规定咗啦，所以一定要好紧急，一翻北京即刻召开，今日召开，连续四日，佢要坐镇北京。接受呢个会议结果嘅动荡，所以个会议唔会系一个橡皮图章、嘻何下嘿嘅会议。嗱，你做主管，你打紧工，你自己好清楚呢种会议咩意思？开完会你坐定喺度，你坐定喺度等个风浪嚟。明知有风雨，你唔可以离开公司半步，坐喺度等住个风雨嚟。呢个其中一个 indicator， 一个显示。第二，将个女带埋喺身边，呢个女用咁多千方百计地。啊！收埋住喺眼前之外，点解啊？保护佢咯。你见过李嘉诚三个女孙未啊？系嘛？李泽楷啊，嗰三个仔你又见过未啊？出过一次嘅，佢发新闻上一次咯，系嘛？点解啊？保护咯。点解保护啊？非同小可啊！因为大人关心，关心则乱。执念所在，你个死穴所在。嗱，紫薇走错就咁教我哋噶啦。你关心边个公位哥，咪就系你人生嘅死穴啦。因为你关心啊嘛，关心就系你死穴嚟噶啦。关心钱咪钱你嘅死穴咯。关心爱情，爱情咪你死穴咯。关心仔女，仔女咪死穴咯。系咪啊？关心父母，父母就系你嘅死穴咯。你关心健康，健康咪你嘅死穴咯。系啦，关心就系你嘅死穴。如果呢对父母将个女保护得咁好嘅话，即系关心。既然关心佢安全受到咗疑问，即刻带佢喺身边，系嘛？你见过无数呢啲书啦，《侠客行》袁素庄嘅黑白相剑，咪关心两个仔咯。个仔闹咗大事啊嘛，不容于江湖，不容于泰山派啊嘛，系嘛？就系、是、咁样。另一个 indicator 系乜嘢呢？另一个 indicator 就系话，有啲新闻唔简单。最近星期五 BBC 新闻。佢话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喺屋企上吊身亡，留下咗遗书五个大字：请勿扰妻儿。喂，大陆一条友喺屋企吊颈死鬼咗，点解 BBC 嘅记者觉得一件好重要嘅事？呢、这个人叫国信证券总裁，之前其实系深圳交易所总经理，佢准备出国前一啲日子。咩原因出国唔知，离境嘅时候发现自己被边控。咩叫边控呢？比如我哋用我哋香港话讲啦，黑名单，唔准出境。当时喺机场劝返，嗱，其实唔系好陌生。大家新闻，如果大家对关心新闻嘅话呢，前一阵子啊，李鹏个女李小林呢要离开北京，竟然俾人哋劝返，你知唔知啊？佢剥佢权，调佢嘅公司职位，掟佢一个做 number two， 剥咗佢个大。即系佢个所谓嘅根据地，李小林发脾气，即刻走翻香港。我系香港人嚟噶嘛，点解唔可以翻香港啊？喺边境，喺北京机场就话俾你听，唔好意思，你系唔可以嚟咗香港。呢、这个叫边控，边控即系话你嘅出境有问题，呢、这个时刻关键，你唔可以出境，你留翻喺北京，我哋睇住你。系啦，嗱，呢、这个人系咩人？咁因为佢做成十年嘅深圳交易所嘅总经理，佢1966年生啊，跟住北大嘅国际经济系毕业，03年就出任深圳交易所嘅总经理。最近做咩事啊？最近成个北京先掌控咗，搞清楚个权力就系军队喐咗徐才厚同埋啊两个军委副主席，系咪啊？跟住喐乜嘢啊？周永康嘅国安系统、国安武警权力系统，喐咗权力系统，真正目标嚟啦。王岐山乜嘢出身㗎？金融系统出身嘅。王岐山嘅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始巡视大陆嘅金融系统，呢、这个先至系佢哋真正嘅目标。包括一行三会，咩一行啊？中央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同埋证监会、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国家外管局。呢、这个视为中共打虎队全面杀入大陆嘅金融圈，配合住呢个五中全会，再跟住相关人物一个个被软禁，一个个被监视，嗰啲 啊，第二线嘅人物知道太多嘅人物就要准备逃走。逃走嘅时候原来全部被监控。喂，金融系统几多红二代，几多官二代，几多官三代啊，几百人上个月集中喺北京唔准离开，里面包括咩人啊，曾庆红个仔，包括咩人啊，仲有其他不同系派嘅第二代第三代。即係话战事开始咗啦。攞咗权力之后开始喺目标出发。最熟悉嘅目标边个？王岐山。王岐山带住成个身边嗰个所谓巡视小组全部金融系统出身，佢向金融开刀。呢个开刀法用国内嘅评论员说法叫做破膛开胸啊。即係由个心口成个汤落要你成个连肠带状要全部挖出嚟。是血腥嘅一个行动。呢、這个时候嘅五中全会所以变咗习近平整个北京北京有战气嘅。好，休息阵间返嚟第二部分。